各位同学，那个可以不要打游戏机了吧？ 欢迎大家收听。 这个上海话是上上期的梗了，不要再说了，快回来录节目了。欢迎大家收听第59期 Anyway 点 FM 设计杂谈播客。 久违的开头是吧？ 啊，久违的开头， 好久没有在开头声明节目的所有权了是吧？ 啊，对，而且还要声明一下，我是 JJ， 我不是 JJ， 你是李阳高。为什么又拾起了这个久违的开头呢？是因为我们发现最近新增的听众还挺多的，在网易啊等各种平台，怕很多朋友搞不清 JJ 和李阳。 对，可能听了半天，因为我们比较会跑题，对吧？ 对， 可能听了半天，十几分钟20分钟，哎，这是什么节目？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实质性的难题。 好，最后总结一下，声音比较有磁性的呢就是李昂，说话比较快，语气比较奇怪的就是我姐姐。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来啊。作为这个两周一期的节目，我们今天讲的话题呢基本上算是上一期节目的一个延续吧，对吧？我们想讨论一下另外一个实质难题，对吧？ 是的， IT 工作，尤其是我们设计师的工作，它到底是不是吃年轻饭？ 是，这个选题要跟大家剧透一下，2016年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的这个话题池里面了。 对，一直觉得有点敏感 啊，是， 对， 而且今天想把它拿出来说呢， 是因为我们真的变老了， 是我们本来选题的那个相关的素材呢忘记收集了。 不要这么诚实好吗？正式开始我们今天话题之前，有一些那个听众反馈以及另外一件久违的事情要做啊。是什么呢？就是赞助啊。在时隔了不知道多少期之后，我才终于又迎来了一次赞助。说赞助之前呢，对吧，我们不能这么硬的直接进入赞助，对吧？ 啊，不是的 啊， 我们不是一向都是比较简单粗暴的吗？ 不是吧，我们怎么也要来个开头嘛，对吧？在2018年的上半段的今天，大家可以发现，设计工具这个品类，尤其是国外的设计工具啊，真的是，如火如荼般的在进行的竞争着。 或者说，所谓的设计师的设计工作当中的一些辅助工具， 对，比如说大家用的最多的 Sketch， 跟那个什么 Adobe 的 Photoshop 啊，然后 Adobe 的 XD 啊，然后包括 Figma。这几者的竞争非常非常的激烈，甚至包括一个用某位网友评论的话说，就是到现在没看到过一个活人使用的 InVision 的那个 Studios， 对吧？那个不管怎么样，这些工具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在国外它是非常多的人是花非常大的精力去做创业来做这个事情的。然后甚至包括像 Figma， 应该在上个月吧，好像还融了多少百万呢，对吧？ 哦，是吗？ 我忘了详细的金额了，但反正你可以看得到，国外做这个东西其实是一种非常热火朝天的一个创业的方向，对吧？但事实上，在国内虽然生意没有这么响了，但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是在这一方面，其实我们这边的人才或者说我们这边的技术实力其实是不差的。 是， 比如说那个乌大神的那个什么 Sketchmaster， 对吧？著名的 SM 软件， 它的名字到底怎么念啊？ 阿童木吧，大概是。对，你看 Sketchmaster， 至少我自己是用的非常多，因为比起 Zeppelin 这种东西，它是不需要那个，不对，我们应该把赞助商的产品多介绍一点，对吧？不是把重点放在 Sketchmaster 上面的，对不起的乌大贤啊。那个我们今天的赞助商是 PX Cook。 其实你刚才说那个乌先生的这个产品，其实也是为了要 引出那个， 对 对吧， 为了引出我们的金主嘛。 啊，你是我们的金主啊。 乌大神的这个东西的确是非常的棒，但是它有一个天生的缺陷。 什么？ 或者说，不是它产品的缺陷，而是它所依附的那个设计工具的缺陷。也就是抛弃了可能使用者或者受众从人数上来说更多的这个 Windows 平台。因为 Sketch 它只是一个 for Mac 的这样的一个 app， 对吧？ 对， 在 Windows 上你是没有办法用 Sketch 的。 对， 你用不了 Sketch， 你自然也用不了 Sketchmaster 这个标注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在使用者广泛的 Windows 平台上面，我们的这些嗷嗷待哺的设计师们，怎么办呢？ 啊，终于可以开始那个朗读赞助商的那个官方介绍了啊。 P PX Cook 是目前国内领先的设计开发协作软件。 哦， 我念不下去了，我们真的不太适合做广告，我觉得，怪不得没有人来找我们。 总来总来总来总来 啊！换一种形式啊，我觉得我们还是不太适合照本宣科的念。PX Cook 其实相对来讲，我觉得它的一个好处就像你前面说了，就它特别的包容，它考虑了很多的情况，比如说离线的、在线的情况，对吧？ 嗯。 比如说那个 Photoshop 以及 Sketch 的情况， 嗯， 甚至也包括了，比如说那个标注的这种形式，对吧？包括用生成语言代码的形式， 嗯， 可以直接用到项目当中， 嗯， 然后也包括自动的标注，甚至包括你手动去进行一些修改啊什么的。 嗯、 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还比较符合国情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总的来说，就是适用范围比较广。 对，是的， 该有的功能它都有。 嗯， 对，标注这件事情，在你的工作中是会占用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成本或者精力的这部分的朋友， 嗯、 对吧？ 嗯， 你们不妨去下载下来试用一下看一看， 对， 反正不花钱是吧？ 然后而且它也有个好处嘛， 嗯， 它毕竟是基于 Adobe Air 的一个程序，所以它基本上两个平台都可以用。 嗯， 好， 金主你满意吗？ 那个做完赞助商的广告，对吧？有两个听众反馈要跟大家说一下。 嗯， 一个是，跟大家道个歉啊，哎呀，道歉其实好久没道歉了。 嗯， 上一期的节目呢，不知道是因为我个人的失误，还是因为我们三号员工又叽叽的，掺和啊， 嗯， 导致了有一小段的声音， 反正人家已经离职了嘛，对吧？啊，尽量的甩。 不管怎么样，反正道歉是我做嘛，对吧？ 其实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的听众希望他来道歉， 但很可惜，三号员工已经离职了啊，他找到了自己的下家， 嗯， 拥有了自己一份全新的生活，嗯，那反正上一期有若干分钟的节目是我后期重录的，有非常严重的补丁的那个感觉，给大家道个歉啊。但是，嗯，也有个好消息，对吧？ 嗯， 很多听众都在反馈说，哎呀，你们到底今年有没有什么线下活动啊？ 嗯。 回答是有的，嗯，很可能这个时间就是在四月底、五月，大不了就是六月、七月、八月这种时间肯定会有的，嗯， 严谨， 非常严谨吧？ 严谨。 话不多说，嗯，今天的开头已经很长了， 嗯， 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题吧。 好， 到底设计是不是一个青春饭呢？前面也提到嘛，我们是在16年末的时候就把青春饭这个主题加入到我们的题库当中。 对， 然后为什么会加这个题库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啊。我当时正好看到了我国非常著名的 PM 行业的明星级的产品经理，对吧？纯银同志， 著名的写文章做产品的某位先生。 嗯，但他还是有做过一些我比较喜欢的产品。客观的讲啊，他当时正好那个时候，现在回头才来看，就是现在那个猫饼的那个项目，短视频的那个项目，对吧？他当时是正好在筹备的阶段，然后他应该是招了不少的人， 嗯， 然后当时是面了不少的人，然后他当时发了一篇文章嘛，我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下，他好像微博已经删掉了，不知道怎么的，回头参考链接里面尝试去找一下。但不管找得到找不到，在节目里面我们可以给大家简单的 brief 一下，大致是说他面了很多不同的人选吧，其中有大概20来个人是30岁以上的，但他总觉得这30岁以上的人呢，他们的思路啊，然后包括他们的生活习惯，甚至包括他们世界观已经非常固化了，而且呢沉浸在他们一个想找一个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里面，可以说是 在旧世界里面已经比较习惯的人，对，对他来说，他觉得这样的人选并不是他想要去招的这个人，所以他，他觉得虽然这些人在专业上非常的优秀，但是，他可能不太可能会去选择这些人，大致是这个思路吧，对吧？所以当时也引发了我跟李阳的一些讨论，就是说，那青春到底是不是一个年轻饭的这样的啊？设计到底 你不要紧张呀， 设计到底是不是青春饭这样的一个话题。开始你的表演吧。 我当然是反方啊，对吧？现在就要开始去解释我这个观点了。 正规的辩论是不是应该正方和反方以正方为先来开始那个自己的阐述过程的先？ 其实对于辩论这个形式，我其实了解的不够深，对吧？一方面读大学的时候我也没有参加过任何的这种辩论团体，二方面的时候，现在比较火的那个某某的这种相关的这种综艺节目，我也是平时都避而远之不看的。 我也是不看的。那反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就是总的来说，我是一个比较悲观论者，在这个话题上我是一个正方辩友。我觉得设计它包括很多 IT 工作，包括写代码，它是一个青春饭，我是这么认为的。 正方辩友是吧？我可能呢在某一些环节上面是认同你这个观点的。 一般辩论第一句不能这么说，太没气势了好吗？ 我只在某些环节是认同你这个观点的。 你应该换种说法， 从另外一个维度来 说你是大大地错误的。 从另外一个维度来说，这个结论我是一定不同意的。所谓的设计是一门青春饭这件事情，或者说像你刚才说的，比如说我们的 IT 行业是一个青春饭这件事情，我还天津饭嘞。 对不起，我失态了。 你再怎么样也不会是失态啊。 不要继续这个话题了， 是不是道长？ 我明显不是道长，我明显是秃驴好吗？ 我想先还是从这个纯银先生这篇文章的内容先大概的说起来好不好？ 好， 他说他在就是做面试这个工作的时候嘛，对吧，那他接触到了不少三十来岁的这样的可能能力也在业内是中上水至少是中上水平的这些人，然后就像刚才杰杰介绍的，可能他觉得哎，这部分人的心态有问题了，能力不错但是心态有问题了。他觉得哎，三十来岁的人可能某些环境下面他的心态被固化住了。至少从这一部分来说啊，我没有办法去反驳他。因为这是一种非常主观的看法。对不对？这是一个不能证伪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但我也可以说纯银先生，对吧？你产生这样的观点也是因为你的思维被固化住了呀。我甚至可以非常不怀好意的这样去猜测说，哎，在你看来水平在业内保持中上水准的这一部分三十来岁的人，你觉得他们不行。但我可能会觉得说，哎，是不是因为你希望控制成本，你基于控制成本的原因希望说，哎，我为什么要招三十来岁的比较有经验的能力不错的这样的人呢？我可不可以因为我现在也没有这么大的需求需要这么专业的这样的一部分的人才呢，我就要一些年轻人，有拼劲就行了，跟着我拼，那无可厚非嘛，对吧？ 对， 接下来再表达一下我自己的观点。首先我觉得设计这个行业，设计师这个职业，它绝对不是所谓的吃青春饭，因为我们周围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优良的例子了嘛。你可能说，对吧？大家最耳熟能详的，乔纳森先生，几岁了？他还在不在做设计？在的吧？你不能说他没有在做设计吧？前段时间拿了那个 RF 设计金奖的，小米，Mix 二， 一也是他吧？ 一也是他，但 Mix 二的拿金奖了嘛？对吧？那设计师，斯塔克先生， 不好意思啊，那个我要打断一下。那个虽然以往的节目当中，对吧，我也经常打断利昂，但总的来说我会顺着利昂的话等他先说完然后再反驳，对吧？但是 今天我们是一个以辩论为基础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对吧？ 嗯， 所以请允许我严厉的打断，请反方辩友注意了。 嗯， 当我们在讨论一个行业它是不是吃青春饭的时候， 嗯， 你拿这些头部的一些非常著名的人来举例子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哦，好的呀，那我换一种方式，换一种方式，换一种方式。 嗯， 那我们不说这些，不说这些头条人物了，是吧？ 嗯， 我们说一些默默无名的人。 嗯， 我呀，按照纯银先生的说法的话，我现在就应该是一个在公司的话就是泡一杯咖啡拿一张报纸指点指点江山的这样的一个半退休状态的这样的一个人了。 嗯， 但我不是呀。 还是请反方辩友注意，虽然你的确没有到那些那个这么牛逼人物的程度，但是请允许我那个做出以下的判断，你是在一个中国一线城市，在我们日常都见得到的互联网公司做着不说中层吧，至少是一线经理这样的一个职位的一个人，对吧？ 然后呢？ 你在一线城市有一辆自己的车，这部车还是在20万以上的，是吗？ 不是， 这不重要，这不重要。你有车，你也在一线城市有自己的房子，是吗？ 是。 这个贷款，而且这个贷款的比例远低于你工资的30%吧？ 哎，这些细节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就没有必要再…… 好，那我不讨论这些细节。那你是一个在一线城市已经扎根的设计师。而且生活水平还是不低的，每个月有很多的钱是可以花在3C 设备上，完全不愁吃不愁穿的，是吗？ 然后呢？ 那你就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你不是一个，至少你不是一个在中位数以下的人物。 好， 嗯， 正方辩友， 嗯， 根据你刚才所述， 嗯、 对吧？ 终于进入状态了，嗯。 根据你刚才所述， 嗯， 我们能不能勾勒出这样一个形象出来？ 嗯、 这就是一个当前处在一个事业。怎么说，他的事业能够带给他相应的回报， 嗯， 让他不愁吃不愁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嗯， 对不对？那按照纯银先生的这种说法的话，这样子的人他不就应该是安于现状了的吗？ 嗯， 但事实恰好是相反的，我依然是保持着我20来岁时候进入这个行业时候的一切的想法，我希望能够通过我自己的努力，通过我自己的想法， 就我前面始终在证明的就是说，到现在为止你就说了三个名字，对吧？乔纳森·艾弗、史塔克、李昂高、对吧？你们三个人都挺成功的呀，但只能说明你们这些人，哎，确实你们因为自己的个人努力，因为自己的一些依然留存的激情，导致你们是在这个行业里面不算是那么失败的。但你不能通过这三个人的名字就代表说所有超过30岁以上的人都那个了呀，对吧？ 正方辩友，对吧？ 这个逻辑是成立的，对吧？ 我希望你再审一下题。 嗯， 我们现在聊的并不是说30来岁职业生涯比较失败的这一群人。 嗯，我的逻辑是没有问题的，你不用等，我跟你说。 正方辩友， 嗯， 我想表达观念是，我们这一次辩论的主题是设计是否是一门青春饭。 嗯， 是否是一门青春饭，它跟30来岁， 嗯， 在你的职业生涯当中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是一个等比的关系吗？ 这个观点终于是在辩论里面应该是非常成功的，就是你指出了我偷换了概念这样的一个事实，对吧？ 哦，原来我入门了是吧？ 让我想想怎么回应你啊。我承认被你这样的一个反应给打击到了。那鉴于之前都只是你在铺陈一些事实，对吧？ 嗯， 那作为我这个正方辩友， 嗯， 那我也想要按照我的逻辑来讲一讲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嗯， 因为我个人觉得至少我对这个行业的判断， 嗯， 是哪怕我们这个东西真的是吃青春饭的， 嗯， 其实也并没有 apply 到现在已经超过30岁的人的头上。我为什么会这么理解呢？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这样的一个行业总的来说有几个特点，一个是非常的年轻， 嗯， 第二个是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或者说甚至可以说在过去的10年当中， 嗯， 有爆发式的增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去，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不同国家的那个年龄的那个出生的人口，也不是出生人口，不同年龄的那个分布图嘛，对吧？ 嗯， 比如说中国我记得好像是一个纺锤型，中国跟印度，对吧？就是在40-50岁这部分的人数非常的多，因为当时中国经历了一个人口爆发式的增长。 嗯， 但是呢慢慢的这个趋向是说这个鼓出来的那个部分慢慢的往老龄化发展了，因为再往下那一段人呢，他是慢慢的因为独生子女的政策， 一下子锐减了，而40-50岁这部分的人呢，他们慢慢年纪在增长，然后整个社会就会趋向于非常严重的一个老龄化，对吧？也就是说在那个年龄比较高的人会越来越多啊。anyway， 这我只是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设计师也画一个这样的一个图，就是按照他们的从业时间来画一个图，那因为前面说的，第一我们这个行业非常的年轻， 嗯， 就是说最老的设计师，有我单指 UI 设计师这个行业，因为这个行业本来也没有多少年嘛，对吧？ 嗯， 最老的 UI 设计师可能也就40岁了，了不起了吧，对吧？ 嗯， 然后又经历了一些爆发式的增长，也就是可能在比如说举个例子，在2010年、2012年毕业的那些的人数，加入到 UI 行业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嗯， 那这样我们画出来这个图势必它不会是一个纺锤形，而是一个金字塔形，也就是说年龄比较高的那些设计师毕竟是非常的少数， 嗯， 然后下面的那些人群呢是非常的多， 嗯， 所以我个人觉得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30岁以上的人其实还是不愁的，说白了就是假如现在我去招一个人，那我就要求他工作年限比较高一点，嗯，举个例子比如说7-8年好了，那你整个行业里面的人一盘发现，哎，超过7-8年的人其实这个总的基数不会非常的大，然后这些人虽然这些坑的流动率会比下面的那些人要低一点，嗯， 我大概理解了你的意思，嗯，但是这方面有请注意是吧， 嗯， 我觉得呢你表达的这个观点还是跟我的观点是有出入的， 嗯， 我的概念中呢我觉得对你说的是一个现象是吧，嗯，但是这是不是说明我们现在这个行业的关系，我们现在这个行业能够提供给年纪比较大资历比较深的这一部分设计师的这样的一些工作机会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 嗯， 所以这个现象没有完全的暴露出来，你是这个观点对吧？ 差不多，嗯， 但我恰恰觉得是相反的， 嗯，怎么说， 我恰恰是觉得正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行业在国内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大家从业经历其实也并不是非常的多，相对传统的一些行业来说， 嗯， 哎，胖死了10几年，现在有敢说我在国内做了20多年产品设计的，我本人是蛮佩服的。我觉得正是因为这样子，这是一个年轻的行业，所以它没有太多的需要， 嗯， 丰富经历、丰富资历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师的职位， 嗯， 造成了某一些人观念上面觉得。哦，年纪大的设计师没有用了， 嗯， 其实不是年纪大的设计师没有用了， 嗯， 是现在这个行业给他们的用武之地还不够多， 嗯， 我还想要去理清一个概念， 嗯， 设计或者说设计师这个行业是不是一碗青春饭， 嗯， 青春饭指的是什么， 哎，我觉得好像回过头再来这个讨论这话题有点晚，但我觉得，哎，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到底什么叫青春饭，对吧？ 对， 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它的定义应该就是说，对于一份工作， 嗯， 对于经验的要求 不高， 其实不是那么的高， 嗯， 或者说找2年工作经验的人能够完成一个4年工作经验的人做完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青春饭。 我能不能把它约等于体力活， 粗暴的讲我觉得也对， 也就是说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们的概念里面如果说设计是一门青春饭的话，约等于设计是一门体力活， 对， 那我觉得就是有问题了嘛， 嗯， 对吧，你可能可以说，哎，我们比如说一线的视觉设计师的工作， 嗯， 我们的本职工作在某些环节下面的时候的确是一门体力活，我们也一直在表述这样一个观念，是不是， 嗯， 所以呢像我们赞助商提供的这个 PS Cook 这样的工具这样的辅助设计师去工作的这样的工具才有它的用武之地，对不对， 你居然一直还记得这个事情，我觉得你比我称职多了， 作为一个综艺节目的主持人这种基本素质是需要的， 你太可以了太可以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但是设计这件事情， 嗯， 它不仅仅只包含了这个 体力活， 执行端的这一部分需要体力，需要流水线化操作的这一部分的工作，对不对， 对，嗯， 我们还是有非常多的需要你的创意，需要你的经验去提炼你的创意， 嗯， 需要你的经验去怎么说， 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比较少的成本的情况下去验证你的创意是不是可行的这样的阶段。 嗯， 这部分你能说它是体力活吗？ 不能。嗯， 对吧，法官大人。 但是我不反对你的这个说法 啊， 但还是想强调一下。 嗯， 对吧，那个体力活跟你所谓的那些比较高级的那些工作它的比例是怎么样的？你觉得你包括你和你的下属你们的工作当中体力活跟这些东西的比例是多少呢？并不是所有的工作都需要一个非常， 我觉得这个事情恰恰是由经验的多少造成的。当你经验不足的时候，体力活的比例就成倍的提高。 那我其实我觉得有个很好的例子，你比如说你那个时候你们做台标对吧，要做1000多个台标，你说当经验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的时候，你才能一下子能把1000多个台标全部做出来呢？ 正方辩友，对吧，首先我不得不指出你举的这个例子是不点题的，你举的这个例子是跟我刚才所问你的这个设计这件事情是不是一门体力活，正好是不一致的。因为你刚才也已经认同我了嘛，设计这件事情它不应该是一个单纯的体力活，对不对？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它不是一个设计工作， 但 它只是一个 日常工作呀， 它只是一个，对吧，我的日常工作所要覆盖的一部分这种纯执行端的内容。 对，我同意了你的是说， 接下来我想既然你问到了这样举到了这样一个例子，对不对，我刚才有说过，如这个也是跟你的经验多少是有直接关系的，当经验少的时候，当你是一个没有经验的新入行的这样的一个年轻设计师的时候，可能你真的是一个一个打开，对吧，傻做了，好，换一个有经验的设计师，他会告诉你说，设计工具，现代化的设计工具它是带了非常强大的相应的这种自动化批处理的功能的， 我记得你还是来问我的嘞， 那这是进一步印证了，对吧，这些部分的东西是需要有一个经验去帮你由经验去转化为效率的。 每次说到这个话题，我都想举一个很好玩的例子。你还记得以前在惠普的时候，我当时被卖到那些第三方的那些， 我也卖过的呀。 啊，对吧？我当时被卖到玫琳凯。 嗯。 然后所谓卖就是， 那你比我卖得远。 你卖到哪？ 我就卖给 GDCC 嘛。 啊、哦。我是卖给 GDCC， 然后 GDCC 把我卖给那个玫琳凯 啊、 哦。然后当时 可怕的人口交易是吧？ 当时他们举了一个例子嘛，就当年在，大家知道说一下背景啊，那个玫琳凯是一家以那个直销的模式来做那个销售的这样的一个化妆品公司，所以他们有一个软件需求是说管理他们的那些销售的非常大的一群销售。你说传销也可以的，反正就是有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等等这样的一些组织架构的。然后他们当时有一个非常细致的一个需求是说，底下所有这些销售每一个人刚注册他们这个公司内部这个平台的时候都要求他们上传一张头像，但是公司要求这个头像是非常的准确的，是你的真人，而不是说你上传一张随便什么样的一个好看的图形啊什么的，因为只有真人的头像，当用户再去用这个用他们的在线系统去查这个人的时候，才会有更真实的感觉，更亲切等等的。所以他们需要有一个软件来识别用那些用户上传的那些销售用户的那些销售上传的是不是真人的头像。当时他们就找到那个他们的 IT 服务提供商，也就是我们惠普嘛，当时对吧，然后惠普那边说，哎，我们正好有这样的一个技术，非常成熟的一个人脸识别的技术，准确度比如说90%多少多少多少，肯定能帮助你实现这个目标。然后玫琳凯一试，哎，果然，反正是人还是狗还是卡通图片，一下子就能查到了，非常快就能完成我的目标。一共多少钱？70万美金。然后玫琳凯一盘算，我操，这么贵。结果他们雇了两个人，一个人1000块钱一个月，两个人轮流上班，人肉查这些。到底是人脸还是不是人脸，核算了一下成本，因为这个是外包嘛，一年下来也就是大概几万块钱，70万美金够他们用好几十年了、所以最后他们， 我大概听懂了， 他们不用人脸识别就用人肉识别， 我大概听懂了你这个例子想要表达的观念、 讲了那么长一个例子你的意思终于听懂了是吗、 我非常明白，我觉得这个好像不能支撑你的观点， 嗯，为什么呢？ 你只是想表达说成本在现实的使用场景，或者说现实的具体操作的这样一个场景当中，成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的环节。 嗯，对，是的。 那可不可以说正方辩友， 嗯， 你已经认输了呢？ 没有啊， 你已经从这一个侧面已经放弃了说设计是一门青春饭了，年长的设计师是没有价值的了。因为我从你的例子感受到的是，不是年长的设计师没有价值了，是成本的原因造成了我现在去雇佣年长的设计师对他来说是一件不合算的事情。 我这个例子里面没有说明这点。比如说如果雇两个人，这两个人的识别率只有 60%， 那说明年长的那个，那说明这个例子里面是说明那个软件是有帮助的，但事实上用人脸去识别，这个识别率还高呢。当然我觉得回到我们说的这个例子，我觉得我不得不说你说的这个东西部分是对的。设计师，尤其是有经验的设计师，或者说能力更强的设计师，的确是有它的存在的价值，的确是他有能力做到一些。 好了，本期节目结束。 喝一口娃哈哈 AD 钙奶来跟你继续辩论啊。 你不应该喝什么核桃钙奶啊什么什么的吗？ 为了点题嘛，对吧？娃哈哈 AD 钙奶，这是需要有一定年龄层次才能理解的这样的一个梗嘛，对吧？ 嗯， 啊，前面说的那个成本不成本的问题，对吧？我虽然李阳说那个我已经认输了，但是我觉得没必要说的这么极端嘛。我想阐述一点很简单，就比如说现在假设我这个设计师，我能做一些其他设计师完全做不到的东西。 嗯， 那我觉得确实你是牛逼的，但事实上在设计，大家在公司里面混过都知道，比起其他的行业，我们设计有一个非常吃亏的点，就是我们工作很难量化， 嗯， 对吧？没有人说一个牛逼的设计师请来做的设计，他能够在用户心中拿到80分，但是另外一个没有那么牛逼设计师，他只能拿到60分，但不能证明说60分的东西比80分，他在价值上他就是差那么多，对吧？ 嗯， 就是。你可以看太多的例子，就是好的设计确实能够带来更赏心悦目的体验，但这些体验能换回更多的价值吗？有时候并不一定能够换回等额的那么高的价值。然后对于老板来说，对于整个公司来说，去雇一个牛逼的设计师还是雇三个比较年轻的设计师，这是一个就很难去真的去量化体验出年长的那些设计师优秀的价值所在的地方。我觉得今天我们虽然是以辩论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展开，对吧？但没必要说啊，我们但肯定，我觉得我们俩也不可能谁能说服谁嘛，对吧？所以 不睡。 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讨论来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嘛，对吧？ 我想就你刚才说的那个人脸识别的， 嗯， 这个事情， 嗯， 再稍微扩充一下，对吧？哎、 嗯， 可能人脸识别这个技术运用在玫琳凯的这样的他当前的这个需求的情况下面，有一些小题大做了。 嗯， 他雇两个人人肉识别就能够更好的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 嗯，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使用场景上面的使用场景跟对应技术的这个不成比例，这并不是人脸识别这个技术的错，或者说 这 也并不是说人脸识别这个技术它是不如人肉识别的，对不对？ 对，这个 人脸识别这个技术的效率是不如人肉识别的。 对， 我们不能把这两件事情划等号。 对， 在需要大规模或者说样本数量更加庞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的时候， 嗯、 可能 技术就完胜了。 是的， 嗯，我同意啊。 对啊，这就像刚才我提到的，对吧？ 嗯、 我国， 嗯， 我们设计行业， 嗯， 还是一个初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新兴行业，所以呢，在这个行业内需要比较有经验的设计师岗位相对来说不那么的多， 嗯。 就像刚才的人脸识别的技术一样，只不过说场景或者说市场还没有那么的成熟。 嗯， 大家还处在一个温饱状态， 为了 对吧？你不需要更进一步的精神层面上面的提升。 好，我同意你的观点。嗯，那为了节目更好的继续下去呢，我这部分就不再继续跟李阳辩论了啊，我算认输，好吧啊。那前面我们其实聊了很多嘛，更多的是着眼点是在于说，比如说市场的需求啊， 嗯， 或者说整个大行业的环境啊， 嗯。 但是我觉得接下来的辩论环节，我们可以从人或者说设计师本身的一些特性， 嗯， 去进行一个阐述。我先阐述我的观点啊， 啊， 带个节奏啊， 啊， 请你待会儿猛烈的抨击我 啊。你带。 从个人的观点来讲啊，因为我毕竟是一个，我本来想说比你年长，但后来发现我没有你年长。那换一个表达形式啊，那个， 暗暗搓搓的在。 换个表达形式啊，就是我毕竟是在人生阶段上比你更前面一步了，因为我已经生孩子了，对吧？ 啊， 对吧？ 啊、 这个表述可以吗？ 可以 。所以就是可能我的那个想法和我的人生阶段跟你不一样。 嗯。 然后我这个确实不能以偏概全，我只能代表我自己的观点。 嗯。 我可以，我觉得说啊，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确实我不可能像以前那么样，比如说在年轻时候，那么样的有非常强大的一个动力去，花特别多的时间放在那个其他事情上面。哎，这个说法好像也不是很对，因为我发现，包括我们这个电台，对吧？包括我现在学习一些前端的东西，我发现其实反而是在三十岁之后，我才有了更强大的那个动力。但是这么说出来，跟李阳好像就没有办法辩论下去，所以，让我伪装一下我的心情啊，我想表达一个观点，就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我现在的那个心理状态啊，我会觉得什么做个电台啊，什么直播上传个作品啊，什么公司里面做个很牛逼的日活过千万啊、过亿啊，这些产品我觉得都不重要。 嗯，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正在雕琢的一个作品是一个重要度远超那些东西的东西。 嗯， 也就是我的女儿。 嗯， 我会把它视作为我一生只有这么一次机会去完成的一个作品，而且它没有任何重来的机会。 嗯， 同时它这个单个作品的从商业价值到我需要投入的整体的时间、金钱以及精力来说，都是远超所有其他东西的加，甚至是超过所有其他我做过的作品加起来的总和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其实我的状态，跟你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嗯， 无非你现在觉得你当前优先级第一的这个产品是你女儿。 对。 而我觉得当前我优先级第一的产品是我自己。 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不同啊。你最优先级最高就是你自己，对吧？ 对啊。 也就是说你是想要提高你自己的什么？ 并不是说要提高我自己。 嗯。 还是说我需要我所作所为，我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在经营我自己，在经营我自己的生活。在经营我自己的，未来的一切的这样的一些可能性。 我指的提高，并不是说啊，你要花时间去学设计啊，我不认为这才叫提高，而是说你把时间放在你自己身上，哪怕你去玩，哪怕你去玩，我觉得这对于你自己提高都是有益的，因为人是一个劳逸结合的一个生物嘛，对吧？当你有了更好的放松，你才会有更好的输出，但我觉得把时间投入到家庭或者说小朋友的身上。对你的设计工作，我并不认为它是一个积极正向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是一个比较悲观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啊。 嗯， 也就是说，这是一件会给你的，如果说你的任何行为给你的工作去进行一个评估，或者说一个什么的话，就是它有可能是正向的，或者是有可能是反面的。当然，一件事情它不可能只有纯正面或者纯反面，但它总归会有一个。可能会有一个净值，它比如说是正向的频度或者负向的频度。那我觉得有一个小朋友，这对于我的正职工作来说，它多少是一个负向的一个事情。 我理解，就像姐姐说的，对吧？我觉得你的这样的一个观点也是怎么说，非常坦白，甚至把你自己的一些私人的一些，无论是想法也好，还是状态也好，暴露在了大家的面前，对吧？我觉得这个是。的确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是反过来说，我真的很怀疑，或者说很好奇，如果说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世界上面所有的人，或者说我们这个行业所有的设计师，都是一股脑的，比如说，哎，因为我有了下一代，我有了小孩之后，我的关注的重心会不由自主的非常多的偏向我的小孩，偏向我的下一代的关于他的成长，关于他的教育，我自己的本职工作，或多或少的会产生影响，所以我不要小孩，所以我要努力的经营我自己，如果所有的人都变成这样子的话，这个行业就真的一定会比现在好吗？或者再这么说，所谓的人类这样一个群体，或者说设计师这样一个群体，我们小小一点，对吧？设计师这样一个群体，真的变成了这样一种非常单一的这种状态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好的现象吗？ 我前面第一场我都认输了，对吧？我们不要讨论那个大环境好吗？我们就讨论个体好吗？ 我想讨论就是个体。我觉得正是因为有不同状态的个体存在，这个环境或者说这个社群，这个群体，它是由不同的各种各样的处在人生中生命中不同状态的这样的个体所组成的，所以它才会变得那么的丰富多彩，它才有可能会碰撞出，哎，可能单一个体情况下面不太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偶然性的因素。设计，大家一直在说设计这个行当是需要有创造力的，是需要有火花的迸发的，那这些创造力，这些火花的迸发，其实很大程度上面都是由各种各样的偶然性组成的，虽然说，哎，我们一直在表达说，或者说我今天所要我扮演的这个角色所要去表达观点是，我经验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经验是什么呢？经验是我在之前的生活，之前的工作当中一次又一次爆发出来的这些偶然性的因素所形成的这样的一段经历，一段记忆，它其实也是由那些偶然性所促成的，而不是凭空而来的，僵化的东西。我的观点就是这样，我觉得我们还好是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所以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这个社会变得那么的不一样。所谓的人人都是螺丝钉，人人都是生产线上面的一环，这样的观点其实是非常的纳粹的，我觉得对，这样可能这种集权性质的东西可能非常有效率，对吧？但是它也是磨灭了可能性的， 李阳的表述非常的文艺啊，文艺到那个我都不知道怎么反驳了已经。其实我前面举的那个例子，有小孩只是个别人的个别现象嘛，对吧？我总的来说是想阐述的一点是说，当你的年纪增大之后，就是你需要考虑的事情会慢慢的变多，然后分给你本职工作的时间和精力就会慢慢的减少。这部分对于我们现在这个行业来说，我觉得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因为我现在也能感受得到嘛，就是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你刚才说到说你已经能够感受到，就说身处这个行业的压力，就因为你能感受到这个压力，所以恰恰说明了你现在所处的这个状态还是非常适合这份工作的。 对啊，我再次声明啊，就是我觉得我跟你的状态差不多啊，我不认为我是一个，我觉得我不会是一个失败者，哪怕是现在这个行业变得更严厉，我觉得我还是能找到工作，但我们今天讨论并不应该只针对你和我嘛，对吧？因为 我们只是两个血淋淋的例子，是吧？ 真的，我觉得怎么讲，这个我可以自夸一下，对吧？你去打开我的 GitHub 的那个公开的那个 profile， 对吧？你看看我去年一年有多少 commits， 你看我多少年是绿颜色的，不是空白的。我觉得这我能做到这个东西，当然有一部分是在上班时间也做了一点事情了，对吧？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我在业余时间花了很多事情在正职工作以及我的那个 freelancer 的事情，或者我们这个电台上面的时间，我觉得我肯定是超过同龄人的。但这只能说明说我算是我们同龄人里面至少不算特别懒的那些人。但是事实上，用一个高于平均水平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来 去取代整个样本里面的所有的水平，我觉得并不是特别的科学。 但是我还是想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啊， 嗯、 我们已经离开了那个辩论节目了，是吧？ 对 啊，自由一点，对吧？ 嗯、 但是我还是想表达一下我的观点。 嗯， 之前其实节目里面也有谈到过，我觉得设计师， 嗯， 他不是一个普通的职业， 嗯， 立志成为设计师的人， 嗯、 他本身就是带有一定的所谓的，哎，我们说的怎么说，虚一点，是带有一定的使命感的。 嗯， 你是你的所作所为，你做出来的事情，你产出的这个物件，它是为了去提高或者帮助普通消费者的某些相应的使用感受的。 嗯， 对吧？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起点的这种想法的话，你很难做设计师这个行业。 嗯。 这并不是说设计是不是一门青春饭、 嗯、 而在于说如果没有这种想法的话，那这个人迟早是应该被这个行业淘汰的。 嗯， 跟年龄是无关的。 哎，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所谓的某某某工作是吃青春饭， 嗯， 指的就是那些想要通过更低的投入来得到一个稳定工作人下的定义呢。 嗯，至少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子的。 嗯，因为不管之前的辩论是什么样的立场啊， 嗯， 就首先我其实比较同意的那个观点是说，嗯，我虽然我大致上还是认为这是一个吃青春饭的事情， 嗯， 但是呢，我觉得，用另外一句比较毒鸡汤的话说，我觉得就是，如果那些只是因为靠青春饭啊就被淘汰的，那其实是你活该。我之前也很多次提到说，我跟我的父母之间有代差这个事情嘛。 嗯， 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事情是，如果在我父母那一代，或者说在信息时代、信息化革命之前的那一代， 嗯， 他们如果说他们因为抛出了青春饭这个概念，其实我是可以理解的。 嗯， 因为对他们来说，确实从零岁开始到成年这样一个非常长的时间里面，他们都没有接触过任何信息化的东西。 或者这么说吧，顺着你刚才说的这个例子，我们父母的这一辈。其实恰恰也是印证了我刚才的一个讲法，我们父母那一辈接受的教育，我们父母那一辈从事的工作，往往对于大部分的我们父母那一辈的人来说，往往都是那种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螺丝钉式的这种形式。 对，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当年华不在，渐渐失去活力的时候，那就像是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一系列的这些产品里面的元器件一样，对吧？ 嗯， 那就到了该更新换代的时候了。 嗯， 所以就像你说的，这种场景下面的时候，哎，好像的确， 嗯， 青春饭这三个字就脱颖而出了。 嗯，说到这里，其实我想到了上期节目有一个听众给我们发来的一个评论嘛。 嗯， 他当时就说，哎，详细内容我记不清了， 嗯， 但是就是说，感觉上一次聊那个职业规划，其实还是聊的比较浅。 嗯， 然后他其实比较想知道的是，我跟样可能在不同的阶段，比如说初阶设计师，然后到可能抬头变成资深了，然后再可能抬头变成设计经理了，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的内心的想法有一些什么样的转变，对吧？说到这个，其实你刚刚说到这个，我正好想到了这条评论。 嗯， 我觉得是，嗯，我觉得用他的这个问题嘛，我觉得我的一些回答可以证明说，所谓的青春饭到底应该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嗯， 因为我觉得如果把我的人生分成按照我之前的那个所谓的职业规划分成那么几个阶段，可能三四个阶段嘛，对吧，去划分的话，我觉得我的人生是相对来说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这当中产生的思维的变化确实是存在的。我觉得我的人生是一个高开低走，然后又稍微有点抬头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为什么是说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呢？我觉得可以分成不同几个阶段，我自己的心态来跟也就是回答那个听众的问题啊。我觉得用知乎上经常黑我的那个朋友的那个话来说，对吧，当我大学的那一段日子，也就是对刚刚对设计产生了浓厚兴趣的那一段日子，我觉得那一段日子确实是非常拼的，就是 基本上每天洗澡的时候脑子里都会想，我今天应该要做点什么，要做一套什么样的鼠标，做一套什么样的桌面主题，然后用什么样的概念，什么样的世界观等等等等，就是每天脑子里面所有的精力，可以说只要是静下来的，不是在上物理课的时间的那些精力，甚至是在上物理课时候的那些脑子，都是在想这个事情的。那段时间可以说是比较拼的。但是要自卖自夸了，但是我不得不说一下，就是当时赢了那个比赛之后对我的影响，我觉得回过头来看，它有正面的影响，也有比较负面的影响。正面的影响是它的确是帮我找到了一份可以入行做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这样一个敲门砖。但是负面的一个影响是说，我觉得好像人生我想要达成的东西都已经有部分都已经做到了。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更高的目标了。所以在我的人可能职业生涯的前几年，我觉得我的瓶颈来得非常的早。就是我没有太多的提高。有时候在接一些 freelancer 的时候，有些时候在做公司里面一些项目的时候，我会感觉到好像说，哎，我用的这个技法，我用的这个东西，我掌握的这些东西跟我一年之前两年之前一模一样啊。当我打开那个 Photoshop 那个面板，然后当我要给他们去加一些什么细节的时候，我会发现我用的这些技术跟一年之前真的是一模一样的。我觉得我自己提高了什么？我没提高什么呀。这个时候但是当时我那个阶段可能还是在惠普的晚期嘛，对吧？我还是有多少有一些倦怠，就是我也虽然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我其实没有花特别多的精力，或者说特别周密的计划去改善这个问题。那这个时候确实是心态有一些变，有点老了，就不像之前那么有拼劲了，我觉得。但是当我换了一个公司，接触了一波不太一样的人，同时呢自己可能也确实年龄慢慢变大了，快接近三十岁了，会反思说，哎呀，我再这样下去可能我就废掉了，这种感觉，对吧？然后就会想要去学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怎么去写网页啊，比如说那个怎么带团队啊等等这些事情。然后可能在我过了三十岁之后吧，正好也是我结婚之后吧，可能应该算是，对吧？相对来讲，因为一些工作上面见到了一些更年轻的一些思维，然后见到了更年轻的一帮设计师，然后给我自己产生了一些新的紧迫感之后，哎，我的思路会有一些变化，我觉得我会更积极的去接受一些新的东西，学一些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这个状态相对来讲比我四五年之前还在惠普的时候要更积极向上一点。 听你讲完这些啊，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很多人都提过的，就是所谓的跟你工作相关的这部分的技能的提升的问题。我不知道我的这个观点或者说我的这个想法是不是普世。我一直都认为说，我从业至今，我工作至今，或者说我在学习的这一段经历当中，我好像从来没有为了去学习某一个技能啊，去学习的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在面对很多人在问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会非常的手足无措。我不知道如何去回答他。 就是说我有自己的风格，我有自己擅长的东西，那我为什么要换呢？对吧？我有这个东西， 不是 说明我牛逼啊？ 不一定是，不仅仅是这部分的原因。我一直都觉得，你说技巧这一回事，或者说技能这一回事，是先有这个技能，你才能去做那个事情呢？还是需要去做这样一件事情了？ 看来我们又诞生了今天第二个世纪性的难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对啊，对我自己来说，我是觉得比较困惑的。举一些正面的例子，即便是比如说，哎，以前比如说画画的时候，绘画工具其实也一直在不断的 变化 当中，演进当中，对吧？那个材料会变化，由于材料的变化产生的相应的技法上面的变化也在不断的存在。然后载体也会有变化。但是画画这件事情本身它好像没有变过，它所要去承载的这样的一个 状态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情感其实是没有变过的。从当年哎，还披着兽皮的原始人在岩石上面去做的这样的事情，跟现在我们打开 Photoshop 用手写板在做的这个事情其实没有变过呀。他在表达情感，他在记录事物。 虽然我们已经脱离那个辩论环节了对吧，但我觉得这个我还是要怼一下的。就你说的这个问题，你说的这个现象我100%的同意。 嗯， 但是 那你要怼我什么呢？ 但是 不能硬怼吗？ 你们听我说嘛。但是现在这些工具变化迭代的速度可比绘画的那些工具变化迭代的速度要快多了。 你听我说嘛。工具是不断的在迭代的对吧，我们开头也说过了，现在设计工具处在一个层出不穷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对不对，但是那又如何呢？我们要用这些层出不穷五花八门的设计工具去完成的设计需求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其实我现在脑袋里想的并不是设计工具啊，因为我始终觉得设计师还算是幸运的。我作为半个半吊子的前端对吧，我其实脑袋里想的更多的是各种在代码方面的事情，就是那边的其实那个速度会比我们所谓的这些设计工具的变化的速度和烈度会更强一点。 你举的这个例子对吧，正好我觉得虽然我对开发这回事是一个纯粹的外行但是基于一个外行的角度我也有一些内行的同事对吧，我们在交流的时候也那些内行的同事也会时不时的去体现出这样的一些想法或者观点，我觉得也是可以跟你在这边探讨一下的对，跟我们设计师相比，可能工程师那边他们所使用的平台使用的工具的演进的速度更快对不对可能一个星期就多出了好多种语言但是拿我那个朋友拿我那个同事的话来说就是往往很多时候是在换一种方法画同样的轮子对完成轮子这件事情来说它本身的意义好像跟就说你用新的工具你用新的语言还是老的工具还是老的语言来说并不是那么的有必然的联系。当然啦对吧，作为一个现代人来说你不断的去促使自己去获取认知新的技术新的知识，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态度我觉得这是无可厚非的 因为确实我是半吊子嘛对吧，我接触的东西比较窄，甚至也不是那么的专业，但是给我的我讲一下我的概述，就是因为我也比较喜欢接触一些新的设计工具嘛，比如说 Figma， 比如说 Sketch， 比如说 Photoshop， 就是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就这些软件上手半天，精通一个月，成为高手三四个项目下来基本上差不多了，从学习的门槛来说是这样的。然后说到那个能做的东西，事实上你会发现大家能做的东西都差不多，你比如说你用 Sketch 啊，可能可以用 Sketch Measure 可以去标注对吧， Photoshop 就不行，用 Photoshop 可以 用 Zeppelin Cook， 因为从今天开始你是我们的首席那个赞助官那个你太强了，可以用 PX Cook Photoshop Sketch 都可以，但是最终达成的东西其实没有差太多。但是在前端这边我觉得这个差别就会大很多。从门槛上来讲，你学一门语言半天时间绝逼是不够的。然后你去看网上很多那个尤其像类似于我这样半吊子这种前端啊，经常吐槽的一句话就是 Flexbox 到现在他妈的属性我还没背全，现在已经有 CSS grid 了，他娘的这个实在没法活了。这句话原话每个人讲的方法都不一样啊，但是这句话至少在我的 Twitter 的时间轴里面我已经看到不下四五遍了，应该这其实代表的就是说你要学好一门别说语言了，那就说 CSS 这种这么基础的这么简单的都算不上语言的语言，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来说， 它变化的速度都已经是不能够让你在那么短时间里面能够接受能上手的了，更别说那些后端的啊，或者说更底层的那些东西了，就它需要学习的时间会非常的长，而且你会发现从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到第五步，人类的这些计算机语言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东西，它能够实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就太底层的东西我也不了解，我不说，就说我们现在做的前端做的这些东西吧，对吧？势必就是说你 CSS3 的一些属性就可以让你有透明度啊，有动画啊，这以前就是做不到的呀。这些东西我举个例子， 我丝毫没有反驳这样的。 啊，对，我知道你没反驳，我只是继续说一下，就是反正总结来讲就是说，对于设计师来说，我们的情况相对来说还好。有可能的原因呢，是因为做设计工具的很多本来也是自己做设计师的，然后我们是努力想要把一个东西做到可能更贴近于设计师去好用的这些东西，但是呢能够自己去写一些东西的设计师的数量毕竟是比较有限的，但对于程序员那边可能情况不太一样，很多人都能自己去创造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他们在造这个轮子的这个过程当中非常的有乐趣，而且非常的简单，就他们每个人自己都能写轮子啊，但设计师我只能去给这个轮子增加一些比较好用的功能，让它转起来更快点，但是你能自己去造一个轮子吗？造不出来，很多人都对吧，所以说就造成了两边可能情况是入门的门槛啊，包括学习的路径啊等等的学习的这种代价，就是我觉得情况是不太一样的。 那我觉得做产品这件事或者说你去为了某一些群体去针对他们去做适用于他们的这个工具这件事情它又不是必须要一个人去完成的对吧往往很多时候大部分的情况下面它一定是由大量的复合型人才一起合作去完成的所以设计师一个人可能没有办法去再造一个轮子出来但是当一个设计师跟一个工程师在一起的时候由设计师去配合那个工程师可能可以造一个 我的意思就是说当假设现在有个工程师有一个设计师的这个比较好的配合在一起，他们不一定会去做设计师的工具嘛，对吧？但是程序员两个程序员在一起，他们做着做着就把自己写的那些比如说做的过程当中写的一个辅助的工具发布出来了，然后慢慢的时间长了就变成了其他人可以用的这样的一个其他程序员可以用的这样的一个工具，我觉得这就是区别所在嘛。我跟你说的不矛盾嘛，对吧？ 哎，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个？ 我觉得这段可以剪掉。说了这么长有的没的对吧我觉得不管他是不是一个吃青春饭的货基本上能听我们节目的大部分也都是已经选了这条路的人了对吧，更有意义的一个讨论是说我们怎么样去避免自己的这个活变成青春饭，或者说怎么在自己青春不在的时候不被淘汰，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重要一点的。 你说的非常有道理对吧那反过来说的话，也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行业这个职业你在你所处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师的这样一个身份是一碗青春饭的话其实恰恰说明了你可能不适合这个行业，尽早离开去。 还没开始讨论就直接撒毒鸡汤了吗你？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呀因为如果是抱着这样一个想法的人的话他不可能做到 像你刚才指的，怎么样去避免会被这个行业淘汰，怎么样去更好的提升自己，去适应这个行业，去适应这个职业，去适应不断的各种各样的新的需求，新的变化。 嗯， 他是做不到的。 嗯，每每说到这个青春饭的话题，对吧，我经常会想到一篇终于又可以绕回科幻世界了啊。 哎呦， 那个刘慈欣，对吧，三体的作者。 嗯， 他之前应该是在三体发表之后吧，至少在三体第一部发表之后，他还发了一篇，那叫中篇还是短篇，应该是中篇吧，叫赡养上帝。 没看过 是吧。 嗯， 我估计大部分人应该都没看过。那我可以跟大家简单的描述一下这个他说的是什么内容啊。 嗯， 他讲的就是说人类呢其实不是自然诞生的，而是在非常几十亿年之前，有一帮非常先进的外星人在地球上播种而诞生的。 嗯， 那这些人为什么要播种造出地球人呢？是因为那一帮人，也就是文中里面那个上帝啊，他们是一个非常先进的社会。 嗯， 他们已经实现了星际远航。 嗯， 同时呢也实现了肉身不老。 嗯， 但因为也是因为是整个星球的，或者说他们飞船的那个资源是有限的，固定在那边，虽然实现了那个生态的平衡，但是总体资源是恒定的。 嗯， 然后每个人又是长生不老的，那为了这个种族的延续怎么办呢？嗯，当然是节育了，就是大家就不再生了，反正就这些人就长生不老了嘛，对吧。那他们就停止了生育，就剩下那些人从100岁活到200岁、300岁、10000年、20000年、10000年、20000年，就这么一直活下来了。 时间对他们来说已经是没有意义 的 了。 对，然后但正因为是时间对他们来说没有意义的，所以很多人慢慢忘却了之前的那些高科技的东西。当时间长到一定程度了之后，所有人都忘了怎么修飞船，所有人都忘了之前的那些科技，因为他们的生活太安逸了，什么事情都有机器人来给他们服务，什么技术都已经能够给他们满足生活温饱的需求了，以至于他们飞船出现问题之后，他们慌了。哎，我操，我们已经不会修飞船，那怎么办呢？那他们就利用了他们自己还依然有的那个技术，就是可以在其他星球上去播种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选了若干个，我记得好像是4个吧，选了4个比较适宜生命发展的这个星球去播种了那边的生命，然后希望他们能够演化出能够理解这个帮外星科技的本身的他们一些技术的这样的一些能力，然后来帮助他们修这个飞船，或者直接把这些那个很牛逼的那个外星种族给接回去生活，让他们继续能够活下去。但是这个小说比较黑色幽默的那个地方，就是说他们之前的播种的3个星球以及最后播种的地球，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情况，就是在一开始非常欢迎这帮上帝因为他们有很牛逼的技术，但是后来慢慢发现，哎，这帮人我操，老了之后什么东西都不会啊。当他们把他的技术能学到的那些部分都学来之后，就开始讨厌那帮人了。后来发现这帮人上帝很难，完全很难融合在那个地球的生活当中，最后他们这帮人就只好选择继续回到自己的飞船上慢慢等死去了。我觉得这个小说里面说的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啊， 嗯， 就是你那个当年龄无限长，但我们的年龄不可能是无限长的嘛， 嗯， 但是里面有一个非常黑色幽默的那个点，我觉得是可以让我们去至少去可以吸取那个教训的。所有你这个慢慢变老的过程当中，真正让你觉得不能够胜任的这个根源还是你的想法。前面我也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嘛，对吧， 嗯， 虽然我已经要花很长时间去养一个小朋友了，对吧， 嗯， 那你看我还是像挤乳沟一样挤出时间跟李阳做电台，对吧， 嗯， 包括我们的官网每一行的基本上每一行的代码都是我自己亲手写的，对吧， 嗯， 我觉得这个时间你真的要去挤，每个人都还是能够挤出来的，但关键就是你的心态，就你是不是想要那个认命，你就是老了，还是说你不认命想要去学习那些新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前面我反复说的嘛，就是我觉得我们比我们父母比较好的一点是说，哎，其实我们虽然可能在个人的时间意愿上会比那些年轻人稍微弱一点，但事实上我们不存在特别大的代差呀， 不是说新的工具我们就不会，不是说新的技术我们就学不会，对吧？如果我们肯花这个时间跟这个精力然后去钻研，我觉得并没有说我们会差多少，我们这帮三十岁以上的设计师。 或许这样说吧，我觉得我们跟我们的前辈， 嗯， 我们的上一辈， 嗯， 渐渐的不一样的一点是在于更愿意相信每一个人是不同的个体，我们不太会再去认同说要对这样一群人这样一个群体打上一个群体的标签。 嗯嗯， 所以无论是所谓的青春饭也好，还是其他什么样的观点也好，这种打标签形式的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渐渐的在我们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观念里面，其实应该是越来越没有价值才对。 嗯， 你觉得你行，那你就继续往下去操作就行了。 嗯， 你在做你自己而已，你把你自己做好，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呢？ 嗯， 老实说啊，我自己有这样一个观念。 嗯， 无论是我们上一期节目所谓的职业规划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也好， 嗯， 还是本期节目这样的对于某一个概念的这样的一个表述，这样一个讨论也好，就我本人来说，我觉得其实是不太有意义的。 嗯， 是 整体来说我同意， 但是 嗯， 不知道为什么， 嗯， 这部分的东西会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所谓的干货。 嗯， 其实我觉得 这是一个误区， 这是一个误区，这是有问题的。 嗯， 就像刚才杰杰说的，我们应该把我们宝贵的时间，对吧，去放到更加实质性的这些东西上面去。 嗯， 少务虚一点。 嗯， 少务虚一点，对吧？打个比方说，本来哎，我剧透一下，对吧？刚才有节目开头的时候有讲到，其实我们本来是有另外一个话题的，只不过是因为， 嗯， 种种原因，对吧， 嗯， 我们筹备的不够充分， 嗯， 所以我们临时决定先把那个话题搁置一下。 嗯， 等到我们准备充分之后重新再开始讲。 嗯， 那个话题是什么呢？是关于 iPhone 的。 嗯， 这类内容的话，其实我们应该可以再聊出相对来说比较有意思一点的东西， 嗯， 或者说我觉得跟我们的这个行业跟我们的工作都是比较有关系的这些东西。 嗯 嗯，这些可能恰恰才是我认知上的觉得比较更加有意义一些的事情。 嗯，summarize 一下那个Leon的那个话，对吧， 嗯， 就是更很多的时候别去多想，多做就可以了。 哎，是呀， 对吧？ 是，就像美国那个非常著名的运动品牌的 slogan 一样，对吧？就是干就好了嘛。 那还听什么节目呢？ 嗯，啊，差不多结束了。 对，再下去披露会越来越多的是吗？ 差不多结束了，可以了。 嗯，啊，我觉得再总结一下，就是虽然我们前面，对吧，我跟那样都各自站了一个观点。 嗯， 事实上我们也的确有站这样的一个观点，但是总的来讲，我是比较希望说大家不要被现在经常有一个什么新闻，比如说昨天还今天那个说什么那个建筑设计那个公司里面，对吧，有一个年轻小伙， 啊，过劳死了是吧， 啊，不是过劳死，哎，反正是跟经理吵了一架之后那个过劳死了，对吧。 嗯， 我觉得经常会被舆论带节奏。 嗯， 就比如说啊，这个青春现在设计师大家都很苦啊，然后那个是不是青春饭啊，巴拉巴拉这些。 嗯， 我个人觉得确实，嗯，它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嗯 嗯，我们更明智的一个选择就是说，不管它是不是青春饭，反正我们也已经因为兴趣爱好而选择了这样的一个行业。 嗯， 那就继续好好的干下去呗。 嗯， 船到桥头自然直。 嗯。 你跟我说那个结合上一期的话题啊，就是你的职业规划如果说就像我们以前一样只是想一个 title 说啊，我十年之后要做设计总监，我十年之后要做怎么样，我觉得这么好高骛远其实意义真的不是特别的大。更多的时候不要横向的去比较说啊，我比总监那个少赚多少钱，对吧，更多的应该是做纵向的比较，跟你自己一年前的自己两年前的自己比比看，哎，我现在有没有提高，如果是有提高而且是朝着你自己想喜欢的那个方向，